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停下食啊 ！HK Pinner.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一粒一粒一粒精灵都好食，而勇而勇。 好啦，今日咧當然係木槿花有新嘅貢獻啦，咁我就係介紹俾大家嘅厚切一家家韓牛餐。第一就有我哋嗰啲名貴嘅堅持啦，咁第二咧就做湯啦，咁湯咧呢個係超級傳統湯，好飲嘅，呢個咧就辣少少嘅韓國湯，咁兩款咧就揀一款，咁跟住咧就到肉啦，大家睇呢塊呢兩塊肉係幾靚，呢個咧就牛柳啦，呢一個牛柳咧係最嫩嘅。呢、这、一個肉眼咧就係非常之香嘅，咁你兩樣咧就揀一樣，咁呢兩塊咧就係成隻牛咧厚切最好食嘅，咁你仲有兩種肉嘅，一個咧就係腹葉兩側肉，然後咧就有個稀有部位，所以係非常名貴，可以係風門柳或者大理石。好啦，咁食到呢度咧，咁你咧就會有韓牛他他石頭鍋飯。咁呢啲咧係用 top round 做嘅牛肉，咁、那個鍋氣咧非常好食嘅。呢、这、一個係堅持炒飯，咁然後咧仲有我哋韓式嘅 dessert 嘅。好啦，你可以咧叫多一嚿呢一個牛柳或者肉眼嘅，其實咧就係即係加多388蚊嘅啫。喺個二人套餐兩個人就係988蚊。 喂，好啦，翻到嚟吓，即系唔系大军房， 大军藏， 系冇办法，阿土伯咧就系又休息啦，咁样样，咁就我哋今日就揾咗阿吴博上嚟啦，吴博都好耐冇上嚟啦，其实就系、是，咁好啦，咁啊今日得我哋三个讲啲咩开始咧，咁啊即系都今日我谂，即系其实今日都冇乜新闻啦，其实即系成个礼拜咧都系俾呢一个即系普通话同埋粤语啊呢啲嘢咧就洗版， 唔系真正嘅中港矛盾嚟噶嘛， 系啦，咁啊但系咧即系。今日我哋一單要跟進一下，就係、是、許智峯事件，咁啊就終於嚇，即係呢個亮劍咯，阿葉劉嚇，咁啊我哋有片去睇嘅，咁啊去咗片先。 你嘅標準係乜嘢咧？你係咪真誠已經鞠躬認錯咧？係嘅，錯就要認，打就要企定。即刻辭職啦，唔使講咁多㗎啦。呢個決定冇人阻你，亦都冇人會幫你。你自己一個人，你喺嗰個地方最孤立嘅，你自己幫自己。如果我係你，辭職。 好悲哀，香港有一個議員喺立法會裏面搶嘢，係好悲哀。唔知大家咧有冇留意咧？即係呢段時間都有媒體報道過，話許智峯議員喺佢嘅面書上邊，佢嘅支持者對呢位女官員點樣侮辱法？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唔知毛孟靜議員有冇睇過？如果你睇過，唔知你仲會唔會講頭先嘅説話？你知唔知佢哋點寫？你知唔知佢哋點寫？佢哋話要起佢底，佢哋話要趕盡殺絕，佢哋話要先殺後奸啊！你哋有冇睇到啊？許智峯議員，你有冇？我見到你後尾好似 delete 咗佢哋嘅説法，但係你有冇譴責過佢哋？其他民主黨嘅議員、泛民嘅議員，你有冇譴責過啲人喺網上邊咁樣去恐嚇一個女政府官員，咁樣去恐嚇一個受害人？你哋有冇譴責佢哋？你明唔明白呢件事件帶出嘅問題喺邊度啊？就係、是、因為有人喺立法會度搶嘢，有人欺凌女性。你哋立法會議員，你哋作為立法會議員，你包庇佢，令到你哋嘅支持者係全部你哋嘅支持者去做呢啲行為啊？點解你唔譴責呢啲人呢？ 點解你要包庇許智峯呢？如果你哋唔係咁嘅態度嘅話，你哋嘅支持者點會用咁嘅態度去對受害人呢？ 喂，原來我今日先知道真係有人佢有所謂支持者係對呢一個女事主先奸後殺喎，大佬。 先殺後奸啊？ 嚇，唔係佢一兩個 version 啦，係咪？ 唔係，郭佩凡講嘅係我講嗰個 version。 先殺後奸就好好 好恐怖㗎啦， 好恐怖啦咁樣樣，即係好似我記得之前有一單命案就係話，即係唔好嘥啊嘛，係咪？有啲人咁講啊嘛。喂，咁啊真係哇！但我覺得阿何君瑤嗰個先至精彩喎，佢揀。簡直是可以做到呢個 TVB 嗰啲即係奸角角色喎，真係再世嘅呢一個 温兆倫咯， 啊温兆倫又好啊，點樣都好，真係好犀利。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即係呢個立法會內會咧，真係有一日如果真係討論到佢嗰單嘢，其實好 Q 多嘅大佬，喂，即係兩班嘅漏報利益申報， 你殺無赦嗰單嘢都未處理啦，已經。 如果你話照播翻佢呢段説話出嚟咧，我建議許智峯即係到其時咧，即係原聲錄翻，然之後播翻出嚟。依然啱用喎，我覺得係。 係啊，你頭先吳博講咗曬無赦啦，跟住又呢個英國執業資格事件啦，再嚟緊嘅就仲有一單 啊嘛。總之話社工啦，好似咪話佢一選舉嘅時候話 嗰個叫做 社工係嘛？ 嗰唔係選舉嗰陣時係喺呢一個城市論壇，咁佢就喺城市論壇嗰度話我只係社會工作者咁樣啊。 唔係跟住佢就再解釋翻嘅，佢話係我係喺社會工作嘅人士。 唔正止嘅，即係如果你話其身不正呢樣嘢咧，佢老婆咁佢早排又話恆基，哇就逆市就即係多過市值成千幾萬去收購佢嗰層嗰間即係唐樓 成棟添喎，你睇翻。 仲有佢老婆啊，又係啊，佢唔知搞緊補習社定乜柒嘢啊，又係走去僭建嘅，其實又係。喂，即係如果你講其身不正，佢呢條友真係多好多。咁但係嗰個情況就係好悲哀啦。我哋真係完全係對呢啲咁嘅撚人咧，就真係做唔到任何嘢。 但問題根據零一嘅報道咧，即係而家開嚟睇緊嗰個咧，咁就係 係咯嚇。我哋有圖片可以睇下先嚇。咁呢個報道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咁原來咧，就喺佢即係選之前咧，其實已經係有一個所謂家族嘅資產啦，係咪？咁佢就即係持有咗咁嘅股權。咁但係恆基咧，就真係話無端端，即係你見到嘅喎。其實嗰啲價錢真係多得好離譜。嗱，周圍嗰啲佢隔離嗰層係400万嘅啫嘛，佢樓下都係700万啫嘛。佢嗰層偏偏係高過市值成4.1倍喎。喂，大佬，喂，零一系边个做？唔系苹果啦啩？ 于品海， 于品海嘅，系咪？即系多维嘅，即系集核心嘅人嚟嘅，都咁样去怼你，系咪？ 咁佢亦都好清楚一样嘢，就怼完佢之后系唔会有 佢唔敢澄清啊！啊，佢就系话冇回应啦，啊，咁就系咁样样啦。 其实到时到后，我系许智峰嘅回应就好简单嘅啫，攞翻何君尧嗰啲申报记录出嚟，咁嗰1962万，咁究竟会唔会喺张纸嗰度咧？如果冇嘅话，咁佢就可以同曾荫权一齐坐噶啦嘛。 啊，唔系咁，所以其实那个情况就系咁悲哀啦，系咪？喂，往往你见到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其身不正、十恶不赦啊，呢啲咁样嘅，即系建制派议员，喂，本身都问题多多。喂，仲可以大义凛然喺度可以话你，我系你我就辞职噶啦，系咪？即系可以讲得出噶、哦。佢同时间佢系基督徒，又系呢一个叫做系拜观音嘅人。 咁呢两样嘢， 即系又要做表子，又要攞政治牌坊，咁呢啲就系即系建制派一直嘅所为嚟噶啦，基本上。 咁啊，即係仲有啦，就係其實佢而家高爾夫球呢個土地大辯論嗰單嘢又係揭咗出嚟啦，係咪？咁我哋有佢幅圖啦，咁佢有個私人農莊，咁又係佢家族嘅資產嚟嘅，咁佢有成12万尺嘅，佢係。 喂，咁呢一樣嘢係佢私人資產嚟嘅，就冇得講。 咁但係佢漏報啊嘛，係咪？咁你喺立法會裏面啊，其實你而家討論緊土地大辯論，尤其係講到就係話你收翻呢一個叫做係即係高爾夫球場，你話續租嗰單嘢，你其實你自己有一個咁樣嘅記得，你喺度，你係咪要申報啊？喂，所有公職人員應該要申報嘅，其實係。喂，你千瘡百孔咁多嘅問題，喂，你搞唔掂，你而家你連嗰啲記者問你，喂都唔係肥佬禮添啊！喂，你一副咁囂張嘅面孔。 去回应佢哋嘅问题。 佢到时到后真系濑咗嘢噶，佢就一句唔记得。补翻咁，然后政府就当冇事发生噶啦。咁建制派啊嘛，而家咪话俾你听，香港呢个社会系一个想恶佛善嘅社会咯。 啊， 个个都咁讲噶啦。 咁你仲有个博士嗰单嘢啦？喂，你嗰啲你嘅学历又点样样咧？ 做柯创成， 柯创成系个学历都而家仲未 update 喎。唔系，开网页仲系冇嘢睇。 嗰阵时佢仲系 show 一张纸出嚟，咁话自己系咩 Nottingham Trent 啊嘛。咁、啊、 但系啲人去问 Nottingham Trent 就冇呢一个记录啊嘛，冇毕业记录啊嘛。 唔系两个头先呢两个大义凛然嘅建制派议员，喂所涉嘅道德问题都系私利嘅问题。但是在立法會的公義裏面來講，就真的完全是沒有他們負，就因為他們佔絕對的大多數嘛。 不是，更重要的一樣東西是學歷，這一樣東西是代表著他們的誠信嘛。他們即有些什麼 qualification， 那就老老實實拿出來告訴大家聽咯。但當這一樣東西是偽造的，就失實聲明來的了。喂， 同埋你選舉的時候你不是都用這個學歷先？如果你選舉的時候用這個學歷選舉的時候，你真的欺騙選民喎，其實這樣東西是。 是啊。 咪九十年代鄉市派大權衰，即係虛報學歷呢一樣嘢，個個都講到而家噶啦。咁但係問題，大權喺九七年前就俾人追究到，即係而家政壇上面消失啦。大家喺新界嗰度亦都一落千丈啦。但係問題，喂郭佩凡同埋即係柯創盛仲可以而家即係笑笑口坐喺度嘅喎。 咁所以你嗰陣時啊，你如果大家仲記得啊，即係仲係光派嘅時代咧，你曾慶紅對住啲建制派講句説話，就係即係內強塑出外樹形象呢咁嘅嘢咧。你到今時今日，喂，即係 DQ 咗一個鍾樹根，喂，留翻嘅都仲係呢啲咁嘅人。喂，我對樹根非常之唔，即係我覺得佢非常之唔公道喎，大佬真係，係嘛？喂，點講啊？佢都係英文衰啫。喂，佢未至於佢自己私德上面有咁即係咁明顯嘅缺失啊嘛。 唔係，同埋Tree Gun上嚟大軍法好精靈㗎。 啊，佢呢個友其實佢一啲都唔少嘢㗎。 喂，Tree Gun起碼喂，起碼地區工作真係扎實喎，人哋打軍咗咁多年喺呢個 地區。我真係等佢唔抵喎。即係呢個完全係私利嘅問題啊嘛。喂，你而家你再講，你講許智峯，喂，佢而家公開質問呢個私隱專員公署。嗰幾個問題全部都牽涉公眾利益嘅，係咪？即係包括佢而家問啦，係咪？喂，你而家啲政府監察嗰啲議員行蹤，喂，你嗰個政府職能嚟講，關唔關你事㗎，大佬啊？你未徵得議員同意，公唔公平㗎？你咁樣跟蹤佢哋，喂，你已經喺你基本法已經賦予咗佢哋嗰個叫做係即係行政主導㗎啦，大佬啊！喂，你仲要咁樣去監察啲立法會議員？喂，你已經立法會裏面你建制派已經佔接對絕對大多數㗎喇。喂，你規範唔到佢哋，立唔住佢哋，你仲要搵埋 EOAO 過嚟，即係做呢一啲咁樣嘅喂風紀隊隊長。喂，你而家等於係搵一班人係攞嚟做風紀㗎嘛，私通埋阿梁君彥㗎嘛。 但係你講梁君彥嗰班大媽撒，即係上個禮拜土伯都講啦，喂係唔理佢哋㗎嘛，所以對佢哋嚟講係冇所謂嘅，即係只不過係話，喂你攞班 ranking 咁低嘅人，即係走嚟指我哋，咁我咪當冇事發生咯。 喂，但係你唔好話佢哋 ranking 低喎，大佬一個 SEO 嘅人工咧，頂薪分分鐘仲高過立法會議員。 唔係梁君彥，佢當然佢唔會 concern 立法會嗰個尊嚴啦，因為佢做咗立法會主席。本身對立法會嘅尊嚴嚟講已經係掃地啊嘛，唔係佢係第一個功能組別嘅議員，真係做呢個立法會主席。 唔 係，第二就係佢零票得落當選。 梁君彥，你睇佢一直嘅 track record， 你就知佢唔尊重立法會啦。即係嗰次宣誓案佢打官司，佢都唔選擇代表立法會去打佢去辯護嘅。 嗯， 係嘛？你都知道，咦？佢呢個人根本一直都唔係即係十分之維護立法會尊嚴嘅一個人嚟啦。 咁所以你而家你見到阿許智峯咁樣俾你一班即係建制派咁樣圍咬，咁啊佢我即係嗱，你見到佢而家非常低調啦。咁但係其實佢而家單打獨鬥，佢都起碼即係揸住呢樣嘢，就係話你而家嗰啲即係政府嘅人員出嚟掌握呢啲咁樣嘅立法會議員嘅行蹤啊，即係呢啲咁嘅問題，你係咪應該要處理咧？因為其實講真，唔係淨止呢一個民主派唔妥。建制派都好唔妥啊，大佬！喂，個個自己本身喂十幾間上市公司嘅董事，老闆又有老闆，專業人士又專業人士。喂，我聽聽你個 EOAO 去點？ 我當然知道啦，係咪？即係你如果你話即係嗰啲咁樣嘅，如果你唔係講呢啲咩 EOAO， 喂，上次呢一個阿譚文豪咪講咯，係咪？喂，嗰啲政座甚至乎囂張到問你，即係你個即係叫做黨慶啊，喂，你有邊個嚟啊？行蹤係點樣啊？哇，連呢啲都問埋，喂，你想點啊？ 咪話俾你聽，林鄭真係好驚俾人追斬。 同埋你睇到一樣嘢，就係嗰個政府嘅行政權力喺立法會係咪太大呢？即係例如我唔知係咪真啦，但我今日喺 Facebook 睇到咧，就話即係原來政府嘅人員咧喺立法會咧，即係攞咗立法會嘅政件之後咧，佢可以立全個立法會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到嘅。但反而立法會議員嘅助理咧， 司警啊， 係啦，立法會議員嘅助理咧，就只能夠去呢個立法會唔知投一樓去到三樓，同埋去翻自己所屬議員嗰個樓層嘅啫。去其他樓層咧，都要其他人幫手先去到。但政府人員唔使嘅，去邊度都得嘅咁樣。 咁所以嗰個已經唔係話行政主導問題啦，已經行政霸道啦，已經 係啦。 唔係97年前已經係咁樣噶啦，即係只不過而家係更加變本加厲 啦 嘅啫。 係啊，咁所以講真，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呢一個許智峯嘅私德問題，喂，其實你已經即係就算係講呢一個你而家 CCTV 啊攞出嚟嗰啲嘢，喂，你入到去啲乜嘢咧？我哋都見到㗎，係咪？甚至乎我哋睇翻啊！即係呢一個阿蔣元秋啊，同埋阿郭偉強啊，喂，嗰啲咁樣叫做係即係自己事後重演啊，喂，你都冇紅袍，你又冇面貼面， 其實更重要一樣嘢就係呢一段片本身係機密嘅時候， 啊、 你咁樣公開重演一次，你本身係咪泄密先？ 啊 喂，其實呢啲咁嘅嘢係咪應該告得㗎？ 嗱，即係咁講，即係就算我哋唔係話私唔私，即係就算呢成單嘢唔係話喺法庭審都好，但係如果你話尊重嗰、那個即係其實嗰、那個立法會啊嗰、那個審訊程序嘅話咧，你都應該有個 due process 啊！喂，大佬，即係呢啲嘢，我哋自己本身內會搞掂佢，就我哋內會自己就住我哋所認知嘅嗰啲證據去討論啦。喂，但係你唔係，你自己出嚟做一次事後重演，跟住你係咪想做公審呢？但你做公審咪做得好撚差喎，係咪？又冇面貼面，又冇呢個紅袍。 咁事實上，我係郭偉強，我都唔想攬元秋啊。 係嘛？係咪應該揾阿容海恩做好啲咧？ 咁可能佢飛撲過去喎，你唔知喎呢樣嘢。 你揾一個容海恩一個咧就係阿邊個啊，即係呢一個你個猥瑣啲嘅呢個 何君瑤都得啦。 何君瑤啦， 何君瑤做翻，咁係咪有說服力啲咧？ 鄭永信 啦，你而家俾我睇到，喂，根本上。喂，嗰、那個蔣元秋又係強者，唔一啲都唔係弱者，你點樣同我講女權啊？喂，一啲都唔女權喎、 啊。蝦女人你做乜？ 點樣蝦女人啊？喂，你根本上嗰個案件重演，完全係強弱倒置嘅關係嚟嘅，已經係。喂，所以喂，你真係，喂你，唉，真係好心理啦。你都揾翻即係一個好似阿何君瑤咁好戲嘅，何君瑤咁好戲應該可以做下啦，係咪？不過話時話啦，嗱，講真，即係如果你話泛民主派嘅議員嚟講，即係。你要讲公审咧，即系我觉得呢排咧就应该即系唔应该放过阿梁耀忠啊，大佬。梁耀忠呢单嘢你点睇先？其实系 梁耀忠呢单嘢，咁好明 呢单嘢，五一就爆出嚟啦，系咪？ 唔系，我觉得即系最大嘅问题呢单嘢就即系不如讲一个背景先啦。即系就话即系阿梁耀忠咧有三，即系有好多助理，咁其中三个助理咧就成立咗一个叫劳工组，咁啊主要去即系做啲劳工嘅议题嘅。咁、但系咧最近排咧就阿梁耀忠就话咧可能即系唔能够再去请佢哋啦。可能即係會冇糧出啦，因為即係街工財赤咁樣樣，係啦。 嗯，咁最重要就係一句說話啦，就其實係俾即係俾人爆咗出嚟啦。咁就係話咧，即係其實嗱，你唔做即係唔等於咧，即係冇糧出就唔等於就 等於炒咗你嘅， 炒咗你嘅係咪？你可以翻嚟做義工嘅。我諗呢句說話咧，你聽喺任何嘅打工仔嘅耳裏面咧。都覺得係非常之無恥 嘅。唔係你諗起之前咧，呢、這個理工大話炒咗嗰啲半職導師嘛，跟住話可能會用即係 时薪制再请翻佢哋咁样咁解，或者好似系， 唔即系你等于就系将佢哋咧，即系唔系啊？你甚至乎系连嗰啲叫做系洗碗阿姐都不如啊！即系嗰啲酒楼，嗰啲酒楼侍应都不如，因为酒楼侍应咧，最多都系即系叫做系谋住你嗰个叫做系长期服务金啊。 酒楼你讲嗰样嘢系无限轮回， 无限轮回，即系其实咧就唔希望有一个长期嘅即系 continuous 嘅。一个即系雇佣期啊嘛， 唔系所以 换咗 持续性合约 系啦，持续性合约啊嘛，咁就系呢样嘢，即系但系喂，但系你而家梁耀忠系点样咧？嗱，即系第一，即系佢而家佢同你讲咧，就系话你可以翻嚟做义工，嗱，呢个其实 imply 有啲乜嘢咧？ 佢衰过酒楼咯，嗱。你谂下，你谂一样嘢，喂，酒楼佢玩无限轮回，佢系每三年接咗自己间酒楼，然后再重新按第二个名，跟住再请翻同一班人，即系你起码嗰班人都叫有粮出，即系只不过个待遇要重新计过咁解嘅啫。 咁而家粮都冇得出啊嘛，咁系佢数佢，其实佢后面系数住一样嘢。嗱，其实讲真，唉，即系嗱，社运嘢咧，就同嗰啲酒楼阿姐唔同一样嘢咧，佢就会有少少道德光芒。如果道德光环咧，佢可以诉诸呢样嘢，而你收平啲。唉，你嚟我度做，你唔系贪钱噶， 即系你为理想噶嘛？ 你为理想噶嘛？你可能做义工噶嘛？喂，如果你喂，即系你同我咁样计嘅话，你真系系嘛？你真系唔得。 咁低温你就唔好请佢哋啦。 唔系，咁佢哋都要生活，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哋做咗十几年，你两万蚊都冇，佢本身咗个牺牲嚟，佢系俾个 discount 你噶嘛？系嘛？成个嗰个劳动力嗰个所值，其实已经有 discount 喺度噶啦嘛，已经系。 唔系咁，你所有 NGO 不嬲都系请人嗰、那个薪金系比较低啲嘅，待遇都系麻麻地嘅啫。咁你冇办法噶，即系唔能够用嗰、那个钱银嗰个大细去到衡量。即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喂你我如果我系梁耀忠就好简单一样嘢嘅啫。喂，好。直白佢咁同佢讲，喂，冇办法啦，真系要裁员啦。点解拣你哋三个？喂，我求其作个理由都得啦，大佬。咁、即系个问题就系你咩都唔讲清楚嘅时候，喂，咁我就真系当你无良雇主噶啦，你冇办法呢一样嘢。因为你唔系讲清楚话，喂，我系摆明炒你嘅、然后你啊迅速咁样走去对冲晒嗰啲咁嘅强积金，呢下先犀利。 我听到个消息翻嚟啦，就系话原来咧，即系佢就系、是，即系我嗱，就系话佢已经系做咗呢一个强积金对冲嘅。 系啦， 咁呢样嘢咧，即系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工会领袖咧，即系你咁样对冲人哋强积金咧，其实已经系即系违反咗你自己所提倡嗰样嘢啦嘛， 因为佢好多年都系反对呢样嘢噶嘛。 即系你作为一个工会领袖，你自己学埋啲无良老板，做埋啲咁样对冲嘅嘢，喂，咁其实你已经，喂，你以后你系争取系冇意义嘅。讲真，即系 同埋佢解散嗰个系叫劳工，即系佢想喐嗰个系劳工组啊嘛。但系你个组织个名叫街坊工友服务处啊嘛，即系为劳工啊嘛。即系佢而家有个小组叫劳工组，专系处理劳工问题嘅。咁你啲要去喐嗰啲人，其實即係有啲奇怪咯。 佢個講法係咁樣嘅，勞工組總共有五個人，兩個喺葵涌，三個喺旺角。 喺旺角 喐就喐塞嗰三個喺旺角嘅，咁嗰兩個喺葵涌嘅咧就冇喐到，咁所以都仲有勞工組喺度嘅。不過咧，佢嗰個規模大幅度縮細，就係咁樣嘅啫。咁、而佢慳翻嚟嗰一筆錢係全力走去做呢一個傳訊啊嘛，講緊。 哦，即係而家演期即係。有呢样嘢出咗嚟，有呢个消息出咗嚟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即系做传讯，即系等于系做嗰、那个等于就系其实系 最简单就 做选举啦， 即系选举咯，即系主要系选举咯。 其实喺呢、這个我哋见到读媒已经有人写文出嚟噶啦， 最早喺852嗰度走出嚟，跟住有人再喺读媒嗰度 follow up 讲更多相关嘅嘢。 系啦，咁就系其实话阿梁耀忠咧，其实嗱，第一就系话你而家你讲嗰个财车问题啦，系咪？财车问题咧，01咧。就已經爆咗你，其實根本上你係過去五年咧，即係由2013年開始就其實一直都有盈餘嘅。咁但係嗰個盈餘咧，你雖然嗱，咁佢之後阿梁耀忠話唔係好多啦，但你唔多你都有成兩三萬嘅，其實係 有3-4萬啦，有時有8萬嘅嚇，但係好似前一兩年都係有3-4萬嘅盈餘。 咁你話唔係好多？ 咁咧嗱，咁即係呢一個唔係好多嘅話咧，咁你嗰度有盈餘啊嘛，我哋淨係見到即係零一嗰度佢做條數，嗰、那個 break down 最後尾其實你而家個累積個盈餘都有成七八十萬啫嘛， 唔係盈餘係個儲備，即係 個儲備， 個儲備， 儲備有七八十萬啊嘛。OK， 咁你話經常性上面有赤字嘅危機，咁喂，咁你係咪等你呢八十萬其實你有過渡期，你？要落咗力去做嗰個叫做係眾籌又好啊，籌期又好啊，你先至好做一個咁嘅炒人嘅決定咧。 即係咪即係有赤字你就要炒人呢？ 係、 啊，即係呢個好呢、這個好奇怪嘅，即係你咪可以用你咪用盈餘去即係補貼住嗰、那個，啊、即係咪盈餘即係用啲儲備補貼住人工先咯。 啊、 即係補貼咗一年兩年都仲係有蝕落去嘅，咁先至炒係咪即係合理啲咧？ 咁啊，黃伯咧就其實佢自己 share 住一個叫做係嗰、那個錄音啦，咁有個筆錄錄音出嚟啦，我哋可以睇下啦。其實就係、是、咁，呢個筆錄嘅錄音咧，其實係幫呢一個梁耀忠辦事處嘅，即係係咪裁員嘅事情咧，就做個澄就做個澄清嘅。其實就係、是、咁，佢澄清嗰樣嘢咧啊，佢主要就係在於等先啦。佢係人哋一個說話，等先，好似唔係呢一個 post 啊，等先，呢一個喺邊度咧？佢有個 post 嘅，就係話人哋扭曲咗一句說話，就係話係唔係應該咧？下面 OK 啊，呢、這個好啦，咁好啦，就主要係關於咧阿譚亮英啊，其實喺五一集會裏面講嘅說話就係話啦，喂。你一個你一句說話咧，就係叫冇出糧就唔等於解僱，咁有時間可以做義工。咁原話係乜嘢咧？咁就係話啦，要解決呢個問題，我建議成立一個五人、三人、五人小組啦。咁啊冇講過話要解散人噶。咁但係咧，就係、是、我只要講到就係去到五月底嘅時候，咁有啲同事咧，咁嗰啲人工我負擔唔到啦，係咪？如果揾到額外資源嘅。咁無論係會員捐款又好啊，有好人士捐款，我冇所謂嘅。喂，我而家唔係講有冇所謂啊，你係冇盡力去做一個籌期去挽留佢哋啊？咁而你嗰個 唔 係 同埋點解要？因為你嘅助理好多人噶嘛，點解要即係解僱呢三個人而唔係其他人呢？ 係啦。咁所以喂，阿岸伯咁樣叫做澄清。咁澄咩清咧？ 其實唔係澄清㗎，係、啊、更加擁佢死嘅。你睇翻轉頭， 係嘛？嗱，咁佢澄清，佢講咩啦？嗱，佢前面講一樣嘢喎，嚇、啊，保留勞工個問題梗係唔大㗎，係抽象概念啊。因為頭先講過啦，即係個問題唔係在於保存勞工，咗係出糧嘅問題。啊，我解僱咗三個同事，我唔出糧，個勞工總喺度㗎，係咪？咁大家都即係嗰、那個嗱，但我都和意㗎，係咪？我點會反對呢？咁屌喂，你冇人出糧，啲人喺度啦，咁你掛個水牌喺度，就係喺度㗎啦。 唔係咁，勞工組佢嗰個講法咪就係話俾你聽，你嗰個勞工組咪由五個人縮到變成兩三個人咯。佢、啊、本身係已經有咁嘅 planning， 但係佢就唔會好直白咁話俾你聽話，我今次要做嘅就係裁員。 吓、 啊，就咁简单嘅啫。喂，其实喂，你点解佢话佢衰过无良雇主啫？喂，无良雇主最多执包袱走，你系可以申请破险基金嘅啫。佢、啊、又唔系好清楚咁样话俾你听，话我真系要即系炒咗佢哋三个，呢、這个先系最大问题啊嘛。 吓、 啊，即系佢喺度话喂要悭翻笔钱就走去执传讯，但系问题喂你自己本身个表达能力都有问题嗰阵时，喂即系。佢請翻佢之後請翻嚟準備做選舉嗰間公司都好慘嘅，大佬 就真係咧，我覺得佢而家係慘過咩嘅啦，真係慘過呢、這、一個即係佢真係好難去即係去參選嘅啦。 放心啦，佢準備做第二個劉志成㗎啦。 如果佢諗住慳呢筆錢翻嚟，其實係諗住請人幫佢做 PR 啊，做傳訊啊，即係或者係做選舉工程嘅話咧，你而家呢單嘢黃咗之後咧，你想請呢啲人都好難，甚至乎即係如果你請到呢啲人翻嚟嘅話咧，你而家嗰度幾多錢啊？五萬蚊，請到幾多人啊？ 五萬蚊，唔係佢五萬蚊係 啊？我知，咁你五萬蚊本身係請三個嘅勞工組嘅同事啊嘛，係咪？咁、你五萬蚊啊，即係喂講真，你幫你做咗幾多嘢啊？ 六十萬一年 嚇， 係好多㗎。你唔係 case， 你最多咪做咗兩樣嘢，唔係可以請到兩個人，啲勁嘅話係咪？咁、但係你而家你請呢兩個人翻嚟咧，你係 at the expense of 呢個勞工組呢三個人啊嘛。其實你哋真係食緊人血饅頭㗎嘛，呢個係。 唔系，我谂梁耀忠咧，即系佢嘅谂法，其实即系同一个选举会参选嘅人谂到嘅，因为劳工组佢首先个 office 佢唔喺葵青区，因为系啦，佢唔喺新界西。另外就劳工组做嗰啲嘢系全港性服务噶嘛，佢唔系为净系为咗葵青区或者新界西呢个选区去服务噶嘛，咁所以佢即系梁耀忠可能觉得啦，我唔知啦，即系可能觉得即系劳工组呢样嘢。呢三個人喺旺角開呢個 office 做呢樣嘢咧，對佢選舉其實冇乜幫助嘅。 咁、哦、但係咁樣講，即係咁嗰啲人係起碼都係你即係跟咗你成十年嘅。 咁啊 係 啊 係 啊。 咁如果佢跟咗你十年嘅，哦你嗰、那個嗰區咧，我要縮啦，係咪？因為嗱，九龍西嗰啲人唔關我事啦。咁你都可以照搬過嚟葵青區嘅喎。 係啊，都可以啊，係啊。 咁我咪集中我所有嘅人手，就服務翻我哋自己選區嘅人咯。 但係你要諗清， 有乜問題？ 你要諗清楚一樣嘢喎。喂，梁耀忠呢個人，佢而家嗰個議席係超區嚟嘅，亦即係話佢應該要投放更多嘅資源，即係進行全港性服務。嗱，即係兩年之後你要翻去新西度選係你嘅問題，但係問題你而家就已經喺度諗緊呢啲咁嘅縮皮。喂，其實對於全香港嘅市民嚟講係非常之唔公平嘅喎。 係，唔係即係而家你已經係做緊嘢走數啦，即係等於係。 喂，即系你 走数嘅对象就系呢个啦，九龙西选过嚟嘅人。 系啊，喂，唔止啊，其实佢而家系走紧全香港其他另外嗰四区嘅人嘅数。你谂翻转头，喂，全香港五区都有份选佢出嚟嘅，都有三十几万票嘅。喂，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除咗呢个新界西之外，你除咗葵青区之外，你喺其他地方，你有冇见过梁耀忠嘅 banner？ 我如果真心想揾佢帮手嘅话，我揾唔揾到佢？揾唔到佢嘅，最少我而家住嘅九龙东，喂，我成日喺观塘嗰边游嚟游去，我都系完全见唔到佢嘅 banner 嘅。呢个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唔公平嘅呢件事系。 嗱，坦白讲，即系如果佢自己谂住抽翻出嚟，嗱，佢而家件事黄咗啦，我谂佢都好难选啦。佢而家剩翻一样嘢，佢真系只有呢个钞票嘅价值嘅啫，其实系。即系你好难保咗一位。 唔系，我觉得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佢唔选都好啦，佢街工嗰啲第二梯队咧，都真系多得佢唔少，即系黄润达啊嗰啲咧，即系而家都唔知点算。我 周伟雄嗰啲咪嗱嗱临跳船咯，即系知道佢咁玩到咁缩皮啊嘛。 系啊，咁我哋听翻嚟啦，咁其实已经系陆续有佢哋自己嘅成员都退出，会系参与其他嘅组织啦。其实系。 其实你早喺上届立法会尹兆坚咪已经走咗咯。 同埋即係你佢，我諗佢自己都心裏有數，就係、是、上次呢一個梁君彦事件啦，即係你話立法會主席臨時主席嗰單嘢咧，佢都未找數啊，大佬！即係你都好難去再選翻呢一個全港性嘅一個選舉。喂，當然嗱，你有知名度，你又之前冇大錯嘅，你做一個咁樣嘅超級區議員咧，咁其實當然係有利啦。咁但係你而家你成，喂你已經衰咗啦嘛。 唔係佢係話俾人聽，佢係做咗咁多年議員，然後係咩都學唔到啊！呢下先恐怖啊！ 係啊，咁所以你而家你咪就係諗住退居二線，就淨係即係鞏固翻自己舊有嘅街坊嘅舊有嘅票源。其實個做法就同馮檢基一樣咯。系咪？唔系你最叻就好似冯检基咁啦，但系你冯检基即系你而家你喂大佬你都好难翻出嚟玩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佢冇噶啦。咁你而家你成单嘢爆出嚟咧，即系奸有奸输啊！其实系 冇你下次选举咧，无论区议会又好，即系立法会又好，即系你对家一定系攞呢单嘢嚟。即系砌你噶，呢、這个唔使讲噶啦。 佢自己知咩事噶话，佢仲谂住出嚟。 唔系，仲有一样嘢，其实一个制度性问题啦。你其实超区嘅议员咧，我觉得超区议员其实嗰个待遇同埋佢哋所服务嘅对象咧，其实系唔相称，对佢哋都唔公平。即系所以点解嗰阵时话嗰阵时政改啊，话你要加多你两，即系加多你五席出嚟咧，其实好多人都反对。喂，你要嚟等于即系纯粹益大党，其实真系喎，大佬，你小党边有时间经营到呢啲咁样嘅超级区议会？超级区议会 冇啊，你梁 全港性，喂，你人工又唔系多过人，系咪？你又唔系话好似立法会主席咁高人工， 你又唔係更多嘅津貼。 即係小黨未必唔得，即係街工都得、啊。但係個問題，你要有一個人係知名度係好高嘅，全港性知名度嘅、啊，你先有機會咯。即係好似公民黨咁，之前嗰、那個、新界西區荃灣區嘅區議員叫咩名話？ 陳婉心。 陳婉心都選唔到啦，啊、即係即使係大黨都好。 哦，咁佢嗰個知名度有限啊嘛。好啦，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